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首先关注的是又一个移民危机，它不在美墨边境，也不在希腊和意大利的海岛，而是出现在了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上。这一场危机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俄罗斯与欧盟、与北约、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这一场边境危机，然后呢要将视线转向韩国，来关注韩国人的灵魂食物要吃不起了吗？什么是韩国人的灵魂食物？从10月份以来，韩国的通货膨胀又到了什么程度？与此同时，英国的网友也惊呼他们的灵魂食物也吃不到了，不过这一次呢却是因为缺货导致的。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 Where are you going? To Poland or yes, to Germany? Poland. Yes, Germany. Why you go to Germany? It's the country, the good country. 我们首先要聚焦的就是连日来国际媒体的关注热点，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起了移民冲突，折射了什么？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白俄罗斯记者在该国的边境采访一些急于冲过边境前往波兰，最终要到达德国的中东难民的采访。记者问他们要去哪里，这些难民说我们要去德国，因为那是一个好的国家。连日来，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图片呢传遍了全球互联网，人们看到铁丝网的一边是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挥动铁锹猛砸路障，铁丝网的另外一边呢是身穿着迷彩服的波兰士兵，他们手持化学喷雾驱散这些难民。连日来，一场移民冲突持续在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上演，这也使得中东欧的地缘安全形势再度升温。分析认为，白俄罗斯不久前宣布放行移民进入欧盟，来回应欧盟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欧盟成员波兰为代表的北约的东侧国家首先被冲击。联系到最近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签署落实的一体化法令，并且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一系列事态反映出了俄罗斯正和地缘政治伙伴加深捆绑，反制欧盟和北约双东扩对其战略空间的挤压。我们先说说白俄罗斯这一方，在去年的8月，白俄罗斯举行新一届大选，现任总统卢卡申科胜出。可是国内的反对派呢，强烈质疑并且抗议大选结果，欧盟一些国家也拒绝承认选举的结果，要求重新大选，并对白俄罗斯开始了制裁大棒。在白俄罗斯看来，西方是怀着政治动机制造混乱，不可接受，也以反制裁回敬了欧盟。今年欧盟和白俄罗斯又因为瑞安航空公司客机紧急降落一事再生分歧，像欧盟就谴责白俄罗斯迫降航班是为了抓捕机上支持白俄罗斯反对派的白俄罗斯记者，并于6月份又追加了对该国的制裁。如此的步步相逼激怒了总统卢卡申科，他表示白俄罗斯不会再阻止寻求进入欧盟的移民了。换句话说，就是白俄罗斯呢这些年来一直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帮助欧盟阻挡来自中东、非洲等地的难民。此外，白俄罗斯也应欧盟的要求为其阻挡企图进入欧盟的走私以及毒品交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这些年来我想问问你们是不是疯了，你们对我们发动战争，但是现在呢又让我们保护你们。 Я боюсь, чтобы вот эт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на границе из-за мигрантов не привело к какой-то острой фазе, чтобы там почва для провокаций, любую провокацию можно совершить.Я уже своих военных предупреждаю аккуратно, ребята, смотрите. 在卢卡申科发表声明之后不久，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边境的移民数量就激增，分别有 16000名、4000名和1800名移民被拦截。这些移民呢，主要是来自于伊拉克、阿富汗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波兰等国认为，白俄罗斯打出这手牌，背后少不了俄罗斯的支持。在俄罗斯提供便利的情况之下呢，白俄罗斯就以这些企图进入欧盟的移民难民为武器，向北约防御的边缘地带发起一场人工战。据媒体显示的画面呢，大批的移民在白俄罗斯与波兰的边境搭起了帐篷，点燃篝火，显然打算是打持久战了。不过慈善机构也表示，眼下呢正值寒冬，缺衣少食，严寒天气，移民的生命安全遭遇了威胁。目前仅在波兰境内呢，就已有10人死亡，白俄罗斯境内死亡人数可能会更多。波兰总统杜达12号表示，眼下呢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情况非常的严重，没有人为这些人提供合适的避难地点，白俄罗斯政府让他们来到了这里。 Zdecydowanie wzmocniony atak hybrydowy wczoraj na polską granicę, tak dużej grupy migrantów liczącej kilka tysięcy osób, która jednocześnie uderzyłaby. 作为对于事态的回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呼吁欧盟成员国对白俄罗斯要实行新制裁，而美国则是敦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立刻停止策划和胁迫非法移民越境进入欧洲。不过按照卢卡申科的表态，除非是对白俄罗斯那些毫无意义的制裁被取消，否则他是不会屈膝，也不会就移民边境危机和西方进行对话。眼下波兰和白俄罗斯境内的难民危机呢，已经持续了有一个星期了，事态仍在僵持当中。对此，中国社科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李永泉认为，边境的移民冲突表面来看是波兰和白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而背后则是俄罗斯同北约、欧盟的关系。在他看来，白俄罗斯本身威胁不到欧洲，只是在俄罗斯支持之下走到了地缘政治的博弈前台。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后不久，西方就着手在原苏联地区煽动颜色革命，推动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亲西方政府开启了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进程。2014年，乌克兰爆发广场革命，随后呢，乌克兰将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了国家基本方针，写进了宪法。而拜登政府上任之后，持续煽动乌克兰等国加入北约。美国防长奥斯汀今年10月中旬访问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时说，乌格两国是面临俄罗斯侵略最前沿的国家，北约大门永远对两国敞开。李永泉教授说，在西方撬动之下，波罗的海三国、黑海沿岸等国家都已经基本脱离了俄罗斯掌控。那么如果西方能把白俄罗斯也拉进阵营，就可以进一步整垮俄罗斯。这也是美欧去年借白俄罗斯选举大做文章的原因。对此，俄罗斯给予了卢卡申科总统坚定的支持。在俄罗斯眼中，白俄罗斯是其西部重要的战略屏障，也是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重要成员，必须充分借其力反制欧盟和北约的双东扩。 Прямой попытк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Беларус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и убийст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этой страны. При этом характерно, что даже такие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媒体的访问。表达了在去年白俄罗斯总统举行大选时，西方力量企图干涉该国大选发起政变的图谋，是何其的双标。今年11月4号，普京和卢卡申科共同通过视频会议签署了联盟国家一体化法令等一系列文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两国领导人强调将会共同维护历史精神价值，共同抵御外部力量干预两国的内政。一时间，关于俄白合并种种议论纷纷出现。因为在会议上，普京表示，建立联盟国家不光意味着经济的一体化，双方未来甚至可能使用同样的货币，还包括了政治、国防在内的所有领域的加强协调。俄罗斯卫星社分析认为呢，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两国是没有威胁任何人的，他们只是对西方的施压做出必要的反应。到目前为止，这一对联盟伙伴只是警告了北约不要过度东扩，不要无视警告在该地区部署军力，不要向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挥舞北约成员国资格的胡萝卜。移民不是问题所在，北约的过度军事冒险才是问题的症结。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 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关注全球疫情。上周节目里呢，我们介绍了美国制药企业默沙东研发的口服新冠特效药莫努匹韦在英国获准上市。另外一家美国药企辉瑞研发的另一种口服新冠特效药 Paxlovid 也公布了临床试验结果。数据显示，这款药物呢将高危的新冠患者住院率以及死亡风险减少了89%。紧随其后，一些国家表示呢，他们已经开始购买这两种药物了。那么这两款小分子药物的表现引发了各界对于新冠特效药，特别是我们中国国产新冠特效药物的关注。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莲花清瘟之外，还有哪些新冠关联的药物呢？日前，环球时报记者就此问题呢，就走访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张云涛。他说，在对抗新冠病毒的战役当中呢，新技术、新手段都应当被鼓励。中国生物也已经开始了两款新冠特效药物的研发。但是要最终终结疫情，疫苗还是会发挥最重要的作用，这是对付传染性流行病的真谛。张云涛说，目前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正在密集研发两款新冠治疗特效药，分别是新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和抗新冠病毒单克隆抗体。他说，新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是全球第一个批准临床试验的特免产品，这款特效药是以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免疫后的健康人的血浆为原料，采用了低温乙醇蛋白纯化分离法，经过了病毒灭活以及去除方法制备而成的。它主要是通过中和病毒起到治疗作用。目前该款特效药已经在中国药监局以及阿联酋相关部门获得了临床研究批件，这一两天呢就会在阿联酋正式展开临床研究。另外一种药物是抗新冠病毒单克隆抗体，则是通过在体外培养表达具有高中和活性的单克隆抗体细胞，再经过一系列纯化步骤而获得的。它也具有中和活性强、特异性好、安全性高、还能大规模制备等优点。不过目前它尚无在人体的临床试验数据，但是从目前动物实验来看呢，对于早期新冠病毒感染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近期也有望获得中国药监部门的临床研究批件。张云涛认为呢，人们仍需要客观地看待新冠特效药和新冠疫苗的关系。疫苗是对抗流行病的一个前置手段，而药物呢，则是救治的补充手段。新冠特效药的问世等于和疫苗一起构成了双保险，但是它并不能够代替疫苗的作用，因为不能让人们都感染之后再去做药物治疗，因为药物的长期副作用和不良反应总是存在的。在谈到眼下人们十分关注的加强针的接种问题时呢，张云涛说，有国外媒体报道说，研究显示呢，第三针加强针使用 mRNA 疫苗效果更佳。对于这样的说法，张云涛认为呢，国外确有研究显示，进行加强针接种时采用续贯接种的方式，即在第三针使用 mRNA 疫苗，能使抗体上升300倍。但是这种接种程序能否推广，仍需按照监管程序进行研究。张云涛说，目前全球各国在推广加强针时都是采用同一种技术路径的疫苗，采用 mRNA 技术路径的疫苗要求则是更高了，不能使用不同厂商研发的 mRNA 疫苗进行混打，因为即便都是 mRNA 技术的疫苗，不同厂商使用的是不同分子进行的疫苗设计，相较来说灭活疫苗包容度较高。就公众关心的德尔塔变异毒株的灭活疫苗的研发，他说，中国生物也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研发工作。对于公众关注的新冠变异毒株是否会使新冠灭活疫苗失效的问题，他说，从目前数据来看，现有疫苗完全能够抵御变异毒株，进行了加强针接种之后呢，能够使体内保持一个较高的抗体水平，国产的新冠疫苗灭活完全能够实现有效的防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下面要将视线转向韩国。网络上许多韩国网友将他们的泡菜、韩国的方便拉面等等称为是其灵魂食品，一天不可少。不过最近却出现了要吃不起灵魂食品这样的呼声了。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话题。 眼下呢，韩国的秋白菜又到了丰收的时候了。每年这个时候，韩国的主妇们要开始准备腌制粤东泡菜了。韩国中清北道淮山郡的白菜在韩国是最有名的，每年呢都会举行泡菜节。目前韩国已经分阶段开始恢复日常生活，所以今年的泡菜节又重新开启了线下活动。泡菜节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人们要在帐篷里呢各显自己的手艺，比赛泡菜的酿制。 他 说制作泡菜并不难，去年因为疫情未能举行线下活动，今年终于可以了，非常的高兴。这是媒体记者在现场采访一位制作泡菜的观众。不过今年这个泡菜价格可也真是不便宜。的确，进入九月份以来呢，不断上涨的食品的价格也令很多韩国的主妇们愁眉不展。原本今年的秋白菜种植面积就比往年少了7%，加上上个月韩国的白菜主产地遭遇了软腐病害，使得大批白菜烂在了地里。据韩国农业部统计数字显示，今年秋天韩国秋白菜总产量同比减少12%，而白菜价格呢不断攀升，又同比上涨了53%。此外，像大蒜、粗盐等等辅料也都在普遍涨价，小葱的涨幅呢更是超过了60%，每公斤批发价就约合人民币50元左右。据推测，以韩国一个四口之家腌制20颗泡菜为基准，那么今年的整体花销要超过3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90元。您算一算，这也意味着一颗泡菜的腌制的成本呢，大约就几乎100元人民币了。最近，韩国媒体呢就以“灵魂食物快要吃不起了”为题进行了报道。他说呢，韩国人的灵魂食物像包括农心拉面、不倒翁调料以及韩国泡菜等等，价格都出现了一路的飙涨。韩国统计厅在今年的11月10日发布的数字显示，受面粉价格上涨，今年的方便面价格涨了11%，创下2009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像韩国著名的农心、不倒翁等等知名的方便面和调料企业，都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陆续上调出厂价。例如，像韩国的不倒翁代表性方便面真辣面呢，就从大约合4元人民币涨到了5元左右，农心真拉面每包也上涨了大约合人民币1块钱左右。此外呢，像面条、饼干、意大利面、面包、膨化食品价格也都大幅上涨，盐价更是猛涨了24%，涨幅在加工食品中位居榜首。为了迎接泡菜季，韩国的用盐需求量猛增，盐价3个月出现了2位数的增长。韩国网友把韩国的泡菜以及农心拉面等等这些东西呢，称为是韩国人的灵魂食品，每天的饮食中不可少。那说起英国，英国人将薯片也视作其灵魂食品，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小吃。疫情期间，人们居家不外出，导致了英国的薯片销量呢大幅的上升。当时政府还为了民众健康，呼吁大家少吃薯片，多吃一些健康的零食。不过冬天到了，当人们更想吃零食的时候，却发现薯片断货了，这是为什么？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英国多地超市和商店里的薯片区货架已经空空如也，而这一情况可能还会持续数周。据路透社报道，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最大的薯片生产商沃克斯在近期对内部系统进行升级，导致部分产品无法正常生产，从而引发供应中断。但系统升级只是买不到薯片的一部分原因，近期持续的供应链危机也加剧了薯片断货。全英卡车司机人手短缺，导致薯片即便生产出来也无法及时配送。沃克斯公司表示，围绕系统升级的问题虽然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工厂要到11月底才能恢复至接近满负荷生产。在此之前，他们向所有零售商提供的产品数量和种类都将缩减。有市场分析人士称，沃克斯薯片的长时间缺货很可能导致消费者转而购买其他品牌产品。据悉，沃克斯公司于1948年在英国成立，之后被美国百事集团收购，其产品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品牌名。在中国市场使用的品牌名是中国消费者较为熟知的乐事薯片。薯片是英国人最喜爱的零食之一，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英国人长期居家导致零食销量大涨，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开始投放广告，呼吁民众多食用更为健康的食品。市场研究公司凯度的数据显示，英国每年的薯片销量达到14.1万吨。 左耳聆听北半球， 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联合国宪章1945年生效，每年呢，联合国都会选择一天举行音乐会来纪念联合国宪章的生效。新冠疫情当中，联合国日音乐会又照旧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如期举行了。那么今年呢，是由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来主办的，所以音乐会的节目多样且有新意，从古典音乐到 K-pop 明星，为现场以及在线观众们呈现了又古老又年轻的一场音乐盛宴。其实有一场联合国日的音乐会呢，很多中国网友也是非常的记忆深刻，那就是6年前由当时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办的联合国日音乐会，就特邀了中国钢琴家郎朗在舞台上进行了表演，非常的出色。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随联合国新闻的记者走进今年的联合国日音乐会。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日音乐会今年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如期举行。随着世界开始从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中逐渐恢复，2021年的音乐会主旨在于为了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加强国际合作，为所有人创造更加和平、更加繁荣的未来。联合国日音乐会在联大会堂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亲临音乐会现场，他在表演开始之前发表的讲话中说 The last 20 months have been an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and even isolating moment for the human family. 过去20个月对人类大家庭来说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我们甚至感到孤立无助。在今晚的音乐会上，让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一起看，一起听，一起受鼓舞。让我们再次承诺遵循联合国宪章，重温过去76年来赋予他生命的核心价值，人人享有和平、尊严和繁荣。 The values that brought it to life for the last 76 years: peace, dignity, and prosperity for all. 今年的联合国日音乐会采用混合形式，有现场表演，也有预先录制的节目。由于疫情原因，音乐会现场只有小部分观众到场观看演出，且保持座位间距。著名小提琴家安格拉和詹妮佛春以及女高音申英玉在大会堂进行了现场表演。知名女高音金英美、高阳爱乐乐团、钢琴家杨永宇和韩国女子音乐组合 aespa 提前录制了表演，在现场播放。联合国大会第76届会议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在致辞中特别强调了联合国对年轻人和未来世界的意义。 As we celebrate the United Nations Day today, it's very much possible that in some corner of the world, 当我们今天庆祝联合国日的时候，很有可能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一个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或未来的联合国大会主席正在注视着我们，正在因为联合国所做的一切工作而感到鼓舞。让我们努力工作，点燃每个孩子心中的希望之火，让他们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让我们加强多边合作，让联合国的旗帜高高飘扬。 Let's make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fly high. 今年是韩国加入联合国30周年，这也是韩国积极争取主办此次联合国日音乐会的一个原因。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赵显在音乐会祝词中同样强调了年轻人的影响力。 And I'm delighted to celebrate this occasion as a sponsoring country.About a month ago, Korea also proudly participated. 我们今天将向大家呈现一个完全由女孩构成的音乐组合，请大家欣赏。 I have requested a talented women's group to join us to entertain you this evening.

It's 9 a.m. Beijing time.